直到人们遗忘，谁也忙着我们的篇章，曾经如此辉煌。待青天秋凉，一醉解愁肠，不悔少年王，誓愿壮志狂。夜未央，天未亮，我在心存多少伤，只盼望只剩在只盼望此生再一本相思念的脸庞。